出声。 好的。 你把我给你那块手绢送给葛海霄。 没有，我发誓没有。 我亲眼看见在他手里。 那是他捡的，我没有送过他手绢，你叫他自己来说好了。 他已经说了。 他说什么？ 他跟你睡过觉。 他跟我睡过觉吗？ 对。 他不会的。 对，不会，永远不会。这事儿雅各已经负责去办了。 可怕的事发生了，看表已经被杀了吗？ 奸污！你竟敢在我面前哭他！ 你等一下再动手，让我再祷告一次。 完了。 奥塞罗掐死了戴斯德蒙娜。做了这一切的奥塞罗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时传来敲门声，是雅果的妻子艾米莉亚。 统帅老爷， 是敲门。艾米莉亚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要不要放他进来呢？还是不要吧，他进来一定要跟我妻子说话。妻子？什么妻子？我已经根本没有妻子。 老爷，我有要紧事要告诉你。 我把你忘了。进来，艾米莉亚。 哦，老爷，出了一桩人命案子，卡西奥把洛德里克杀死了。 卡西奥杀死洛德里克，卡西奥死了吗？ 他没死。 怎么没死？ 哎，我死得好冤啊！谁在喊？ 谁？有人在喊吗？ 啊！可怕！是夫人的声音。救命啊！啊！ 我死得好冤枉啊！ 谁是凶手？ 你有谁？是我自己。只要丈夫不怨恨我，永别了。 谁能杀他呢？你听见吗？他说不是我。 是他说的，我可以作证。 他到了阴间还是不说真话，是我杀死他的。 你这黑色魔鬼！ 他跟人通奸和撒谎。 你这魔鬼冤枉好人！ 要是没有理由，我能惩罚人吗？不然就天诛地灭。这一切你丈夫全知道。 我丈夫？ 你丈夫？ 他是夫人跟人家通奸， 跟卡修。 我丈夫？ 是啊，他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。你的雅各是个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。 我丈夫？ 是啊，我是说你丈夫。 哦，我身在愚弄爱神，是我丈夫说他不真吗？ 不错，你听懂我的话吗？我是说你的丈夫也是我的正直的雅各。 他是个大骗子，可怜的夫人对你的估价未免太高了。 哈，你还是别说了吧。 傻瓜，糊涂啊，蠢货，你干的好事即使你要二十条命我也不怕。我要说， 来人呐，魔人杀人了，杀人了！ 跑来的是雅果和卫兵。 出什么事了，统帅？怎么了？ 你是男子汉，快揭穿他的鬼话。他向你说他妻子不贞，我知道你没说，你不是坏人，快说，我的心快炸了。 我只把我听到的告诉了他，以后都是他自己证实的。 你这是造谣，卑鄙的撒谎，我起誓，你这是恶意重伤。真是你说的吗？帕斯东·卡西欧？ 对，是卡西欧。闭上你的嘴！ 夫人在这儿，他被杀死了。 各位不必惊慌，都是事实，伤心的事实。